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三十六章百密一疏第116集。 他右面朝下躺在地上，近邻的气味扑鼻而来，他感觉到了面颊下面冰冷坚硬的土地，感觉到落地时被撞歪的眼镜角扎着他的太阳穴，身上没有一处不疼，杀戮咒击中的地方就像被铁拳打伤了一样。他没有动弹，完全保持落地时的姿势，左臂以很别扭的角度向外拐着，嘴巴张得大大的。他以为会听见胜利的欢呼，听见他们庆祝他的死，然而空气里满是匆匆的脚步声，交头接耳的说话声和急切的低语声。 主人，主人。 是贝拉特里克斯的声音，他就像在对一个恋人说话。哈利不敢睁眼，只让自己的其他感官探究眼下的处境。他知道他的魔杖仍塞在长袍底下，因为他感觉到他梗在胸口和地面之间，肚皮那儿有一种软绵绵的感觉，说明隐形衣还在，藏得好好的。 主人， 没有问题。 伏地魔的声音说。更多的脚步声，几个人从同一个地点往后退去。哈利急于看到是怎么回事，便把眼睛微微睁开了一道细缝。伏地魔似乎正从地上站起来，好几个食死徒匆匆从他面前逃开，回到空地周围的人群里，只有贝拉特里克斯留在后面，跪倒在伏地魔身边。哈利又闭上了眼睛，思索着他看到的情景。食死徒刚才聚集在似乎摔倒的伏地魔身边，伏地魔用杀戮咒击中哈利的同时，一定发生了什么。难道伏地魔也晕了过去？看来是这样，他们俩都昏迷了很短的时间，现在又都苏醒过来。 主人，让我…… 我不需要帮助。 伏地魔冷冷地说。虽然哈利看不见，却想象得出贝拉特里克斯缩回了要去搀扶的手。 那个男孩，他死了吗？ 空地上一片肃静，没有人走近哈利，但他感觉到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，这些目光似乎把他牢牢定在了地面。他真害怕他的手指或眼皮会抖动。 你， 伏地魔说，接着是砰的一响和一声短促的惨叫。 去查看一下，告诉我他死了没有。 哈利不知道伏地魔派谁来核实，他只能躺在那里等待接受检查，心脏不听话的砰砰狂跳。不过他同时注意到，虽然这并不能给他带来多少安慰，伏地魔不敢贸然接近他。伏地魔怀疑计划出了差错。一双手，一双哈利没想到会这么柔软的手，摸了摸哈利的脸，翻开他的眼皮，又伸进衬衫下面探摸他的胸口，试了试他的心跳。哈利可以听见女人急促的呼吸声，感到她的长发浮在脸上痒痒的。他知道女人能感觉到她的生命一下下撞击着她的肋骨。 德拉克还活着吗？他在城堡里吗？ 这耳语声勉强能够听到，女人的嘴唇离她的耳朵只有一寸。她把脑袋埋得很低，长长的头发挡住了她的脸，使周围的人看不见。 是的， 他用微弱的声音回答。他感到胸口的那只手抓紧了，指甲掐痛了他，接着手缩了回去，他坐直了身体。 他死了。 纳西沙马尔福大声对周围的人说，他们这才嚷嚷起来，这才开始欢呼跺脚。哈利隔着眼皮看见一道道红光和荧光射入空中，欢庆胜利。他躺在地上继续装死，但心里明白，纳西莎知道只有一个办法能让他进入霍格沃茨找到儿子，那就是跟着占领军一起进去。他不再关心伏地魔是不是胜利。 看到了吗？ 伏地魔在一片喧闹中尖声说道： 哈利波特死在了我的手里，现在没有一个活人能够威胁我了，看着算计万古。 哈利早就知道会有这一招，知道伏地魔不会让他清清爽爽地躺在密林的地上，必要百般羞辱他以证明自己的胜利。哈利的身体被升到了半空，他用全部的毅力让自己保持软弱无力的样子，以为会很痛，然而并没有。他被一次、两次、三次抛向空中，眼镜掉了。他感到长袍底下的魔杖滑到了一边，但他一直让身体显得软绵绵的，毫无生气。他最后一次落到地上时，空地上响彻着讥诮声和狂笑声。 现在， 伏地魔说， 我们到城堡去，让他们看看他们的英雄变成了什么样子。谁来搬尸体？不，等等！ 又是一阵哄笑。过了片刻，哈利感到身下的地面在颤抖。 你抱着他， 伏地魔说， 他在你怀里比较显眼好看，是不是？海格，把你的小朋友抱起来。啊，还有眼镜，给他戴上眼镜，必须让人能认出他来。 有人把哈利的眼镜杵到他的脸上，动作故意很粗暴，可是把他拖到空中的那双大手却格外温柔。在海格摇篮一般的怀抱里，哈利可以感觉到海格剧烈啜泣时双臂在颤抖，大颗大颗的泪珠溅在他身上。哈利不敢用动作或语言向海格表示一切并没有结束。 快走， 伏地魔说。海格跌跌撞撞地往前走，在茂密的树丛间穿行着离开近邻。树枝勾着哈利的头发和长袍，他一动不动地躺着，嘴巴无力地张着，眼睛闭得紧紧的。黑暗中，食死徒们聚集在周围，海格闭着眼睛大声哭泣。谁也没有仔细看看哈利波特露在外面的脖梗上是否有脉搏在跳动。两个巨人磕磕碰碰地走在食死徒后面，哈利可以听见他们走过时树木吱吱嘎嘎的断裂和倒地的声音。他们发出的声音太大了，鸟儿尖叫着飞向空中，就连食死徒们的讥笑声也被淹没了。胜利的队伍继续朝空旷的场地前进。过了一会儿，哈利透过紧闭的眼皮感到黑暗逐渐变亮了，知道树木开始变得稀疏。 贝恩！ 海格突然大吼一声，惊得哈利差点睁开了眼睛。 现在满意了吧？你们不抵抗，你们这是单手的怒马！你们高兴了吗？哈利波特死了！ 海格说不下去了，又伤心地哭了起来。哈利不知道有多少马人在观看他们这支队伍，他不敢睁开眼睛。有几个食死徒在行进时大声辱骂着身后的马人。又过了片刻，哈利感到空气变得新鲜了，知道已经到了近邻边缘。 停下！ 哈利猜想，海格肯定是被迫服从了伏地魔的命令，因为他的身子打了个趔趄，一股寒意把他们笼罩。哈利听见了在森林外围巡逻的摄魂怪们刺耳的呼吸声，他们再也不能拿他怎么样了。他还活着的事实如一团火在他心头燃烧，是一个辟邪的法宝，似乎父亲的母鹿一直在他心中守护着他。有人从哈利近旁走过，哈利知道正是伏地魔本人，因为他紧接着就说话了，声音被魔法放大了多倍，响彻整个场地，震得哈利的鼓膜生疼。 哈利波特死了，他逃跑时被杀死了。 在你们为了他舍弃生命的时候，他却只顾自己逃命。我们把他的尸体带给你们，以证明你们的英雄确实死了。我们赢了，你们抵抗者的人数折损了一半。我的狮子徒现在数量比你们多，大难不死的男孩完蛋了，再也不得有战争。有谁负隅顽抗，不论男人女人和孩子，格杀勿论，其家人也统统处死。现在走出城堡，跪在我的面前吧，你们会得到赦免，你们的父母儿女兄弟姐妹也会被宽恕，继续活下去。你们和我一起进入我们将要共同建立的新世界。 场地上，城堡里一片寂静，伏地魔离得太近了，哈利不敢再睁开眼睛。 过来， 伏地魔说。哈利听见他往前走去，海格被迫跟上，哈利这才把眼睛睁开一条小缝，看见伏地魔大步走在他们前面。大蛇纳吉尼已经离开他的魔法笼子，正缠绕在伏地魔的肩膀上。可是哈利不可能抽出藏在长袍下的魔杖，那样肯定会被食死徒们发现。他们就在两边，穿行在逐渐明亮起来的黑夜里。 哈利， 海格抽抽搭搭地说。 哈利。 哈利又把眼睛紧紧闭上了，他知道他们正在走进城堡。他竖起耳朵，在食死徒的狂欢声和重重的脚步声中，分辨着城堡里的人传出了动静。 停下！ 食死徒们都停住了。哈利听见他们面对学校敞开的大门一字散开，他虽然闭着眼睛，也能隐约感到红光，但一定是门厅里透出的灯光。他等待着，那些他曾经为之赴死的人，随时都会看见他如同死了一样躺在海格的怀里。 不！ 这尖叫声太可怕了，因为他从来没想到，做梦也没想到麦格教授能发出这样的声音。他听见近旁另一个女人高声大笑，知道是贝拉特里克斯为麦格的绝望而幸灾乐祸。他又眯着眼睛看了一下，只见敞开的门口挤满了人，战斗中幸存的人都来到门前的台阶上，面对征服者，目睹哈利死亡的事实。他看见伏地魔站在他前面一点的地方，用一根苍白的手指抚摸着纳吉尼的头。哈利又把眼睛闭上了。 哈利！ 罗恩、赫敏和金妮的声音比麦格的更加凄厉，哈利真想冲他们大喊，但他还是强迫自己沉默地躺着。他们的喊声就像引爆器一样，幸存者们应声而起，扯着嗓子大声咒骂那些食死徒。最后， 寒枪！ 伏地魔喊道。只听砰的一声，一道强光一闪，他们都被迫沉默了。 结束了，海哥，把它放在我的脚下，它只配待在这儿。 哈利感觉到自己被放到了草地上。 看见了吗？ 伏地魔说。哈利感到他在自己身边大步地来回走动。 哈利波特死了！你们这些被蒙蔽的人，现在明白了吧？他根本什么都不是，只是一个依赖别人为他牺牲的小男孩。 他打败了你！ 罗恩喊道。魔咒被打破了，霍格沃茨的保卫者们又咆哮叫嚷起来。 一秒钟后，更加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，他们又哑然失声。 他是在试图逃出场地的时候被杀死的。 伏地魔说，似乎因说谎而沾沾自喜。 在试图自己逃命的时候被杀死。